卖这个干嘛？ 哎，那我也不要了， 那我就不玩了。哎， 我 拿 哎，我们都拿 去卖水晶拿冰冰冰的东西。 那我们也吃一点 啊啊！那我一会儿要一个哎呀， 那干嘛？ 哎呀，没东西吃了的呗。 啊，没有。 哎，要不然要就要就出来， 你 要就要嘛，就是。哎，没得嘛，就是出来，你出来的话，该怎样？ 哎，那么吃嘛那好吧， 那我打打不打不打不打不打不打不 打不 打不打不打不打不 打不打不 打不 打不打不打不打 不打不打不打不打不打不打不打不打不打 不打不打不 打不打不打不 打不打不打不打不打不 爸爸 爸爸 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 爸爸爸爸爸爸 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谢谢你，也 MC 老板，也你们不要白白叫 MC， 阿爹不介意也不要也别，只是小雨我发好 的。啊，因为我们没拿钱。 哦，我们讲的也。 阿爹也是，我们不拿钱。 哎， 这 都要。嗯。 对， 但是我看到很难的。你们那是看，你们那是看，我现在你们不要了，我好好的。哈 哈哈把这样的要拿后续买了一些的啊，后续大米我们也要看看，因为也都整一个， 我不想你不要紧嘛，我来过来，你们在这不算是个。 那干没有 graphic work 是吗？啊，那 graphic work 呢？那不是啊，我要玩玩 design。 那 个， 那 什 么，那个什么， 我英语，我去了。 先不能让他让他看。 你 是开的， 你 是 开的。 啊， 对 不？啊，我那 没 有。 啊， 这个 爸。啊，我这边。你 哎，你 哦，哎，我下不真，也下不下饭，我们要，我们要谢给谢给你哦。还好久。 对。 还是嘞。 哥哥。 啊，你们那边还有好久。就是也担心吃不饱，月亮。 啊，没，哎呀。 这比较不快。 不不快了。 哎，咱们也用不。 没没用。 你也不穿卫衣了。 哈哈哈哈哈哈。 我也穿衣服。哈哈哈哈哈哈。哎。哎，咱们不穿，也不穿不呀。我不好的不是 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 我 的我 的 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 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 的我 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 的我的 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 的我的我的 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别说说了，我刚刚才也去了，刚刚也翻，俺妈看，妈看那些哟，我不好也背，我告诉父辈，你马上跟我说背复课，啥子背也背了，不背那是背复安住安住安住嘛，我一万一，我说从哪说你非要背复课？啊，是，啊，我说你非要背复我不安，你这。Being in the other one, the sad of the TV, what a boy. The person being nasty chain and bad be ye. Jim, what would you come when you need skin? What would be in what a bomb or what a bomb or what a cross? Who then tell you if you be in a butcher who could see you in a plan or you be at a year and a half if you don't have a.If you be to them, the Jim Jim could say, Get in your puppy out of your mother. She feeling in my banner. And even my comments to her couldn't if you had, I'm not now, everything that was going to school first. Now, Miss Granny, and you put me in the Mutumako school. My father, Madame, you know, in action for the Macassa telephone. Nyamie boy kwenye biya mahenya ye na ye nshadu ni fiyansi ya na nana mwanda bwanebe ya iba mpe ya bwane chiyan na munu obiya la mkwa dubi kwa so anye fe ya fe ya fe tisa kukwa na secondary school ya mwa mkwa asima aso fes awana kwa ana kwa kati yu mpwa mpwa mpwa mpwa mpwa mpwa mpwa mpwa mpwa mpwa mpwa mpwa mpwa mpwa mpwa mpwa mpwa mpwa mpwa mpwa mpwa mpwa mpwa mpwa mpwa mpwa mpwa mpwa mpwa mpwa mpwa mpwa mpwa mpwa mpwa mpwa mpwa mpwa mpwa mpwa mpwa mpwa mpwa mpwa mpwa mpwa mpwa mpwa mpwa mpwa mpwa mpwa mpwa mpwa mpwa mpwa mpwa mpwa mpwa mpwa mpwa mpwa mpwa mpwa mpwa mpwa mpwa mpwa mpwa mpwa mpwa mpwa mpwa mpwa mpwa mpwa mpwa mpwa mpwa mpwa mpwa mpwa mpwa mpwa mpwa mpwa mpwa mpwa mpwa mpwa mpwa mpwa mpwa mpwa mpwa mpwa mpwa mpwa mpwa mpwa mpwa mpwa mpwa mpwa mpwa mpwa mpwa mpwa mpwa mpwa mpwa mpwa mpwa mpwa mpwa mpwa mpwa mpwa mpwa mpwa mpwa mpwa mpwa mpwa mpwa mpwa mpwa mpwa mpwa mpwa mpwa ntuma mpana nkosku nyamu maanti kundwa nina nanumu na ayimunu wangu kosku ntuma mpana maana kwa kia suma ya miya nama ni ntina unu wangu nama ni ngayi ni mbamu na anu nama ni ngayi wako nama ni wako jena wako aya aya I'm not going to be able to do it. Eu não sei se você está fazendo isso.